像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一，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最低温度2摄氏度。 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小赵是个爱美食的姑娘，前几天她发了个朋友圈，写道，餐厅门口的电视机居然不是播放宣传片，而是直播后厨，厉害厉害。配图的地点是望京某餐厅门口，照片内容是正在直播后厨的显示屏。事实上，不止小赵一人发现了北京餐厅的这一悄然改变。外出就餐时，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的是餐厅门口挂起来的显示屏，实时显示的正是餐厅食品加工的过程。记者从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公开后厨的餐厅遍布北京的16个区，总数已经超过17000家。 10月27号上午，首座豫园三里社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生日会，20名年过花甲的社区卫士过了一场党群心连心、和谐一家亲庆重阳生日会。正当居民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一场扣动人心的紧急行动也在迅速展开。 日前，大兴居民田春红给记者翻看着手机里的照片，回忆起3年前的情景。他说，那个时候妮妮才3个月，因为早产，孩子小小的，像一个小果仁。如今妮妮已经3岁多了，虽然她早已离开田春红这个照顾她近半年的邻居奶奶的怀抱，却总是对这个奶奶感到亲近。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小赵是个喜爱美食的姑娘。前几天她发了个朋友圈，写道，餐厅门口的电视机居然不是播放宣传片，而是直播后厨，厉害厉害。配图的地点是望京某餐厅门口，照片内容是正在直播后厨的显示屏。事实上，不止小赵一人发现了北京餐厅的这一悄然改变，外出就餐时，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餐厅门口挂起来的显示屏，实时显示的正是餐厅食品加工的过程。记者从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公开后厨的餐厅遍布北京的16个区，总数已经超过了17000家。 海淀区中关村的食宝街是附近上班族吃饭最常去的地方。10月26号中午，记者走进食宝街后，最吸引眼球的就是餐厅门口整齐的一排显示屏。每家餐厅都在门口上方挂起了这样的视频厨房，甚至有一家餐厅环绕着挂了8台，让每一位等候就餐的顾客都可以看到食品加工的过程。北京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说，后厨可视化是北京市阳光餐饮工程的一项重点内容，使食品加工重要环节和关键部位全部覆盖、动态可视，供消费者实时查看，对餐饮服务食品制作加工全过程进行监督，从而提升市民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东城区的簋街是著名的美食街， 阳光餐饮启动以来，簋街如何变身备受关注。作为北新桥食药所的重点监管区域，簋街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食药所的工作人员。 北新桥食药所常务副所长马志勇去年九月来到了这个片区工作，短短一年，对这条街已经熟悉到闭着眼数着步子都能找到餐厅门店。最初接到阳光餐饮的任务通知时，马志勇心里打了个问号，公开后厨餐厅愿意吗？今年六月，北新桥食药所启动了对簋街餐饮的摸排调研。马志勇说，每家餐厅逐一走访，调研中也跟餐饮企业说了这个事儿，结果没有一家反对的，一说是为了提高食品安全，都表示支持。 马志勇对记者说，在各方支持下，餐厅公开后厨比预想的顺利多了。以前都觉得后厨很神秘，但没想到餐饮商户们都很配合，他们也都认为这是一个促进提升的好机会。视频后厨要求视频摄像头不少于三个点位，一般设在后厨的凉菜加工、热菜加工、粗加工以及洗碗间等区域。日前，记者再次来到升级后的簋街探访，一位正在簋街用餐的食客对记者说，坐着一边吃一边看，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后厨的整体情况，我们吃得更加踏实，更加放心了。 本台消息，10月27号上午，首座豫园三里社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生日会，20名年过花甲的社区卫士过了一场党群心连心、和谐一家亲庆重阳生日会。正当居民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一场扣动人心的紧急行动也在迅速展开。就在现场活动正在进行时，观音寺街道的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赶来，告诉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建红，社区一建通刚刚接到了一名老人的求助电话，老人在家突发疾病。工作人员告诉书记，救援队已经火速赶到老人家中，随时会汇报老人的救助情况。 据了解，经过救援队和急救人员的精心处置，老人已经安全送到首都医科大学大兴医院接受治疗。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社区一建通急救体系已经多次及时有效地帮助了老人，而一建通也是观音寺街道重点投入的社区居家养老项目，从2012年起就已经步入社区老人家中，社区一建通、社区食堂等等都获得了老人的一致好评。赵建红表示，养老问题一直是观音寺街道的重点，这次结合19大报告中对老龄事业的阐述，观音寺街道以重阳节为契机，将19大的精神通过口袋手册、送学上门等形式，让居民们了解到19大说了些什么，让居民清楚街道社区正在做什么。观音寺街道也将更加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落实老龄政策，在社区内开展养老、敬老、孝老的活动，在落实党的19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上下足功夫。 本台消息，日前大兴居民田春红给记者翻看手机里的照片，回忆起3年前的情景。那时候妮妮才3个月，因为早产，孩子小小的像一个小果仁儿。如今妮妮已经3岁多了，虽然她早已经离开田春红这个照顾她近半年的邻居奶奶的怀抱，却总是对这个奶奶感到亲近。3年前，田春红刚过知天命的年纪，隔壁单元的李医生家刚生了个女儿，看着格外喜爱。没事儿，我就要过去抱一抱妮妮。李医生的爱人是名会计，3月产假眼看就要到期，可是家里没有老人，月嫂和保姆也一直没有找到，小两口心里很是着急。李医生他们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照顾妮妮的人，上班之后更没有时间找了，只能继续在月嫂保姆服务中心挂着牌。看着这样的状况，热心的田春红伸了头，我先帮你们带着，你们尽快找人吧。 这让李医生一家十分感激。我们和老田是多年老邻居了，他特别热心，我们要给他钱他就急眼，说老街坊别提钱。之后 3个月大的妮妮就交到了田春红手里。刚开始带的时候，田春红并不是一点担心都没有。每一个孩子都是爸妈的心头肉，磕着碰着肯定会特别心疼，何况妮妮这么小。虽然百般担心，但田春红究竟是个热心爽朗的性格，加上妮妮的可爱，让田春红全心投入到照顾妮妮的生活当中。每天早上7:15，孩子会准时送到田春红处。我先给孩子喂奶，中午天气晴朗时就抱着他到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孩子拉完大便就得用温水给他擦洗屁屁，然后铺上粉。田春红有两个孩子，在照顾妮妮上自然有不少经验。每天几点喂孩子喂奶，吃饱了多久会有尿，时间都能掌握好，只要一把尿准有。 为了照顾妮妮，田春红的生活作息几乎被打乱，中午做饭会推迟，因为孩子醒着的时候得看着或者抱着，吃不上饭变成了常事儿。李医生也惦记着在家辛苦照顾孩子的田姨，他一到饭点儿就会给我打电话问我吃饭了没有，要是没有就给我从食堂打一份回来，但他们上班也忙，哪能耽误，我都说吃了你就放心上班吧，其实都是等孩子午睡了之后再踏实吃会儿饭。除了热情责任感，田春红的细心更是让李医生感触很深。下了班我来接孩子，他会把孩子一天的喂奶排泄情况一一告诉我，很多照看孩子不懂得的，像孩子饿了、身体不舒服、有尿、哭声是不一样的，田姨都会细致地讲给我们。让李医生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妮妮闹肚子，我爱人带着孩子去了一趟奶奶家，回来就闹肚子，当时我和爱人急坏了，多亏有了田姨。田姨告诉我们，孩子可能是因为患水土了，让我们先带他去医院做化验，确定一下是不是病毒性的痢疾。我爱人第一次当妈妈根本不懂，从那以后孩子再也没有闹过毛病。 李医生和爱人对田春红的帮助感激不尽，他们说田姐真的是我们家的大贵人，亏得她帮忙，我们才能度过最难的那段日子。妮妮从3个月大就由田春红照顾，一直长到8个月，才因为田春红家里有事难以继续照料而离开了邻居奶奶。田姐把妮妮照顾得太好了，在她照顾下的妮妮从来没有生过病，长得白白胖胖的。后来李医生一家换了住处，但孩子还在老小区上幼儿园，每天李医生接妮妮放学，妮妮都不肯走，总是说要找田奶奶。李医生就抱着孩子来看田春红。每周日老李的爱人休息也常常会带着妮妮来看我，看着妮妮健健康康的，我打心眼里开心，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让我提前体验了当奶奶的乐趣和幸福。 虽然李医生和田春红已经不再是邻居，但老街坊的情谊却一点没变。李医生多次要请田春红吃饭，都被田春红婉言谢绝了。逢年过节给送去的东西，田春红也总是让他们拿走。我总觉得照顾妮妮就是老街坊帮忙，小事一桩，没必要放在心上。说起3年前的故事，田春红历历在目，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本台消息，10月28号，青云店镇大古店村隆重举行了北京青云瀚海书画艺术研究院启动仪式，仪式上发布了青云店古变盛景图绘画长卷。据介绍，青云店古变盛景图绘画长卷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第一部以书画艺术形式再现村镇历史的、书法与绘画艺术相结合的书画长卷，是由北京青云瀚海书画艺术研究院8位书画艺术家联合创作的，并由范仲淹第27世孙范传福领衔主创。10月6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来到画院仔细观察后，曾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青云店古变盛景图全长120米，宽0.8米，共分7个篇章，